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，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《去旅行吧》，我是主持人朴龙君，再次向您问好。那接下来呢，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的快乐的小伙伴丽华。丽华你好。 大家好。 这个刚也提到了，秋天呢是一个读书的好季节。 没错。 可能这个为什么说秋天是读书好季节呢？天气比较凉快， 嗯， 而且这个晴天居多， 嗯， 所以大家可能在草坪啊，在公园啊，带上太阳镜或者带上一把遮阳伞，大家就可以读书了。 对， 嗯，丽华平时喜欢读书吗？ 我平时算是喜欢读的，但是因为现在太忙了， 哦， 对，因为我的包里都会一直会拎着一两本书，对， 是吗？ 但是有的时候太忙，可能 今天拎的是什么书？ 今天拎了是一本像有关宗教信仰的一本书籍，对，有的时候拎你两周你也看不完，对，太忙了， 这现代人的常态了，我觉得 是 啊，其实我觉得本身你包里有一本书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， 嗯， 对，不管它是什么内容的， 没错， 或者你可以涉猎很多的这个内容，很多的方面，比如说像丽华提到的宗教方面的书，它不一定说是让你去信怎样，里边很多的这个哲理，对吧？ 没错，没错。 另外，你可能会有一些小说，不管只是这个杂志什么的，也都可以的， 没错。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碎片化阅读怎么怎么有弊端，怎么怎么这个浪费时间没有意义什么的，但是我也看过这样一句话，你读总比不读好。 对，我也是因为这个 对吧？啊， 对，参加的书。 那小说怎么样？喜不喜欢读呢？ 小说以前是比较喜欢看的。 啊，有没有为我们推荐一个？ 我特别喜欢，因为我特别喜欢，当时刚来韩国的时候，特别喜欢看那个李外秀，伊约素李外秀作家的一些作品。 啊， 他的作品几乎都看了，因为在我看来好像比较就是容易容易去接触，而且那些词汇啊修饰虽然有一些比较难度，但他写的非常简单，但富有哲理的那种感觉。 李外秀，大家可以去这个书店看看有没有他的这个中文的一本哈， 嗯， 大家可以看一看。 没错。我们的朴主播呢， 我也挺喜欢看小说的，但是我的这个可能范围就比丽华要窄多了啊。我小说的话，我比较喜欢看侦探类的。 哦， 大家都知道东野圭吾在中国也是火得一塌糊涂的， 侦探类， 对吧？啊，侦探类的。那其他的文学作品，我是也看的那种散文啊，有的人觉得看不下去， 散文很好啊。 但是散文看得津津乐道的，我真是津津有味的。大家也可以去找几本散文，尤其是在秋天， 没错， 非常适合看散文。 对对对。 所以这个今天的文学各种年龄段的人啊，今天的这个游玩呢是挺适合大家的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文学主题公园了，对吧？啊，是哪里呢？ 它是位于京畿道杨平的这个黄顺元文学，算是文学村落，文学村。对， 对。 然后这个黄顺元作家是在韩国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家，我们一般都称他为国民作家。 哦。 然后在学校呢，就是韩国人在学校学的这个教科书上，也有很多这个作家的作品，他的小说。那有一个题目叫《Sonagi》，我们可以翻译成阵雨。这是算是黄顺元的一个代表作了。对。 这个有中文版。啊，因为这个通过这期节目呢，我了解了这部书，所以在网上搜到了啊，有中文版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。那估计它就是像，在中国的话，算是鲁迅呐，这样的一个级别， 对， 矛盾呐， 真的是，对 啊，等等哈， 没错 啊，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了，那其实，在韩国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样这位作家黄作家啊，那。《阵雨》这部小说呢，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。而且呢，在韩国这样的一个 IP 改编大国啊，它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现出来的，不光是小说本身嘛。 没错。那以前我们知道这个全智贤他主演的2002年非常主演的一部电影就是《我的野蛮女友》。 对对对。 那当中也会呈现一个这个阵雨这个场面，阵雨小说里的一个场面，对，再现了一个场面。那还有很多一些音乐剧啊等等，也都是由这个小说为主题进行改编和创作的。 对。 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很多一些著名的小说也是以小说《阵雨》啊，它为主要的一个题材进行改编和编制的。然后这个黄顺元的这个文学村呢，是以黄顺元的小说为中心，小说这个《阵雨》为中心进行创作和进行建造的，没错。 所以可以把它称为是黄顺元《阵雨》文学村。 对，《阵雨》文学村，没错。 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黄顺元作家的很多的作品啊，包括他的一些这个生活过的生活的一些痕迹，可能会有一些他的这个展览等等的啊，当然还有一些体验项目，也可以在这里散步啊，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主题公园了。而这周围的景色也是不错的吧？ 没错，周围景色真的是非常非常好。首先这个文学村呢是